似凉风，烟着潇洒，温柔体贴，最好就系武功高强， 咁高难度你上天度揾啦，菜。 By the way, he's so witty. You should like him. 咦，十三姨个，好，等我打个招呼先。 Sorry sir, you can't go in like this. 明明系唐人，点解讲番话咧？又讲嘢不如直接啲咧。 呢个系 边位啊？拿叉梳， 系啊，师傅， 做咩搞成咁啊？ 点样啊？系咪系型咗啊？ 几型几得嘅， 十三姨帮我整咗整埋啦。 呢盘哨牙咧， 顺便整埋咗咯，师傅平啲啊？系咪系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 ，handsome 咗咧？ 咸湿， 哎呀，唔系系啦，师傅，点解你穿成咁样啊？无关系啦，无关你啊，帮你转转个角先啦。 Kelly 苹果橙哦，你。 来来来，我们过新年，满脸春风迎新年。今年大家都发大财，大家快乐的笑哈哈， 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恭喜恭喜，红包利是送过来， 大家举杯饮酒喊一声干杯干杯，来来来我们喝新年， 大家 青春常驻， 英俊潇洒， 恭喜恭喜！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你身。

望天地，也记得寒风又苦雨，无论是快乐是一日子，最温暖美好的友谊。身中默默回忆，轻声凄厉歌正悠扬，莫犹豫也莫再迟疑，好男儿鹏程千万里，